近不远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飞起梁静茹翻唱 Mayday 的温柔。那温柔到底是什么？可能在每个人的心中答案都不太相同。温柔可以是理解包容的一种品质，温柔呢也可以是热爱生活的表现，那温柔呢也可以是坦然面对过往的决心，温柔当然也可以是面对这个世界时刻保持的一种善意。怎么样，这样一解读的话，可能刚才这首歌温柔你会觉得听完之后内心的力量在变得更加强大。下午的三点钟，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 当风玻璃上的雨，让我想起好多事情，在这有。你从前提供 山的光荣纪念日，生活里那些点点滴滴的美妙时刻也变成了一些美好的鲜活的音符，串联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曲。所以希望美好的记忆可以如影随形，我也希望在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很多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是让你觉得在人生的记忆当中，这些事情记住它、经历它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在北京乐广播 FM974。下午好啊，我是戴毅。虽然说伏天热度和桑拿感还都在，但是夏天正在离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趁着这样的热度还在的天气，我们再多听一些属于夏天的歌好吗？有请李心洁带来这首《爱像大海》。 我把思念忘进白云里，好飘上天空，飘向你，下成了雨， 下成了雨， 一直哗啦啦啦下成小溪，流过山谷和大地，向大海去。 喜欢李心洁的这首《爱像大海》，律动感特别强，在下午的时候最适合很多犯困的朋友听一下。啊，老听友都知道，

原来心酸比心痛难受，茫然地走到了门口，倔强还是念旧，我听见我回头说，你们要快乐，要天长地久，你们没有错，爱是自由，走出这扇门后，至少我还有辽阔，你们要快乐，要紧紧牵手，你们不幸福 这首歌，如果是在一个场地当中，听友们在我的面前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手拉手，举起手，左右摇摆，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微信平台上面，小姑娘发来了五个字：你们要快乐。很多时候在说歌曲之间串联词，还有包括一些内容的时候，就会忘记报了歌名。但好在你们很快就可以从歌词当中抓住这个点 ，get 到那个内容。希望在这个下午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快乐。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那也希望更多交流的声音，更多交流的文字和留言，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出现。 一路一人一千里，故事人物有没有一起，一月一日一口气，会在何地发现我的你？一万一百一亿个，这地球上对象有几多？马路孩子也踏破，对面谁在看着我走过？为何上帝舍得阻挡你的脸？为何让你在我天涯里搁浅？缘分未到，让我等到那一天，回旋下去，木马中断在。

欢听他的歌，喜欢没事哼唱他的歌的人，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年纪小的时候听他的歌，好像刚开始听的时候不太知道曲中的含义，而慢慢明，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人生的一些阅历，一些经历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多，再听到他的一些歌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曲中的人。 你会明白， 虽然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上这首《远行》，因为它算是在李宗盛的众多经典作品当中很冷门的一个，但是我想在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尤其是在你若有所思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喜欢上这样的歌，喜欢没事儿一个人安安静静听这样的歌，想一些心里事儿。和你一起唱这首歌可能要求更高一些，首先你要对广东话不那么陌生才行。林宝仪、陈洁仪，不知不觉。 名利是什么，并未够得 我这么自我，不多不少疏忽之中出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讪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会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在路过？ 其实我刻意留守到最后遇上你经过， 难道我要花心思来解释感觉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唱功自然是毋庸置疑了，而这里面林宝仪的声音好像声线也很好听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听友很喜欢在去 KTV K 歌的时候会点唱这首歌，我也记不太清到底是属于妙手人心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当中的主题歌了。哎，说到这儿插一句，那会不会在唱 KTV 的时候画面里面会加入一些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场景和一些画面？ 在 K 歌的时候点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告诉给我。下午的3:43 FM 974 Honey 气唱，这首英文老歌简直听完之后，听到之后汗毛都站起来 了。 I feel so unsure As I take your hand And lead you to the dance floor As the music di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Calls to mind the silver screen And all those sad goodbyes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Guilty feet have got no rhythm Though it's easy to pretend I know you're not a fool Should've known better than to cheat a friend And waste this chance that I've been given 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The way I dance with you Whisper， 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我觉得接什么样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所以敬天花吧。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这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小姑娘告诉我说，刚才那首《不知不觉》是妙手人心的主题曲。还有悠悠也说，想问一下，刚才在 Careless Whisper 的过程当中，戴有没有跟唱？当然有，这么经典的旋律，只不过我是关了话筒，因为我没有找到英文歌词，就先跟着一起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经典名曲在涤荡心灵的时候的状态。而且更何况那样的萨克斯风 ，Kenny G 的萨克斯风真的是没法让人去。这个词怎么说？ 让人无法阻挡。 午夜的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困不住的心，想到哪就去哪，感觉乱有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有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小智带来的快乐至上，同时要感谢在微信平台上面，在这一个小时的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留言保持互动的诸位听友，谢谢你们啊！好了，马上结束今天的一个小时直播，最后首歌带来李荣浩《太坦白》。其实刚才听那首《快乐至上》的时候，很想问一个问题：你是想做一个聪明但是会少一点天分的人呢，还是会想做一个有一些些的愚笨但是会心怀诚恳、无比善良的人？ 再过一下天空， 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 变成红色， 祝愿你周二下午愉快。 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

外打击越大视域新秀，激情玩转千变万化的敲击世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越节，33首打击越经典与新作，五场演出呈现缤纷多姿的夏日狂想，打击越与弦乐正面交锋，色彩斑斓的非凡视听震撼。